时刻你浪的颤抖。如果你那时说爱我，我不要你走。我以为我遗忘了曾经爱过你，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，假装傻泪惹我去哭泣，听你细诉了他的婚期，走出了坚强的大门，又是一场大雨。事到如今我依然爱你，我苦苦等待留在回忆里，好想陪你在另一场雨，世界为我停止呼吸，原因在他怀里我依然爱你，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雨，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，只随你静静走向分离。 余生请多指教。今年九九九五周年台庆月推出斑斓童年欢乐学堂活动，只要你的宝宝是2012年出生，即日起到9月24号发送你和宝宝之间难忘的经历到经典969的微信公众号，就可以参加涂抹教育免费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少儿培训课，体验奇妙的学习之旅。同时可以关注经典969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详情。

心分开竟数载，这晚再与你重逢后心里的意外，想不到最深之中这份爱，情人未可知道，也许知道没有未来，情人如你早知道，已经知道花不再开，问你怎么要付出所有爱，情人你可知道，也许知道没法替代，情人如你早知道，已经知道 生命却苦短，一种相思两段苦恋半生说梦。 或留下我在世间上终老。离别以前未知相对当日那么好，不知自首却又分手，爱得有还无。十年后相相万年后对对，只恨碰不到。十年后相相

是否也